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段经文也许对我们从东跑到南，从南到东，再东到南，会有多一点的理解。敬拜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敬拜不是在这儿，也不是在那儿。我们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神的人是真实的敬拜者啊。所以呢，我知道弟兄姐妹很辛苦啊，这个在这个地点不同的不停的在变动哈。没关系没关系，我是把圣经要放在下面。完了以后呢，就是要大家也要不停的在适应啊，在这个过程中要通知，也是一件通知找地方，也是一个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啊。求主帮助我们哈，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在这里，不论我们是在东边还是在南边，不论是在哪里，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可以敬拜到上帝、听见认识上帝的一个群体啊，是一个教会啊。今天这段经文呢，刚才陈姐妹有带我们一起读的4章1-26节。这个经文是我想大家都多少都有点熟悉啊，多少都有点熟悉。这个里面哈，讲到一件事，耶稣从第三章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第二章在加利利的迦拿，第三章到了耶路撒冷，第四章他要经过撒玛利亚，完了以后呢遇见一个人，第三章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摩来找他，这次呢他是自己在那里碰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他问他要水喝，但是第七节是问他要水喝，到了第二十六节的时候，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已经谈到敬拜是什么，什么叫真正的敬拜，从要水喝要打水活水到他要叫他丈夫来等等，一下子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要水喝结果跑到了这个什么敬拜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呢？你知道我们常常谈话哈，我们会我们前上个礼拜五哈，我们公司一起出去有个活动，我们就有一个车，有五位同事啊，四五位同事在坐在同一个车上，我们上车就聊天喽，聊到最后，戴理我的儿子也在我的车上，聊到最后说，我不知道我老爸的追思会上我要讲什么，哎，我说我们这还是大过年的，怎么聊到这里来了？你知道我们都不晓得是怎么哦，后来我们四个人你一言我语哦，原来我们先谈到什么人工智能，再谈到医院对患者的客服服务，这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哎，怎么谈到安宁的什么病房啊，到最后谈到这里来，你知道你都不晓得怎么拐到这里来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是走神了，有时候我们是脑洞大开，有时候很发散，有的时候就随便讲，反正前言也不一定答后语，对不对？但是耶稣会不这样呢？他怎么从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撒玛利亚到他喝水，谈到了这个喝水这个最平常的事情，谈到了最信仰最核心的敬拜呢？耶稣会不会说你一搭我一搭，有时候我们讲话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对不对？你知道哎，搭着搭着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想不是，大家都知道应该不是，耶稣谈话 跟他从尼哥底母谈话，你就知道哦。尼哥底母说：“哎，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行不了这个神迹，对不对？因为你行了神迹。”耶稣怎么回答他？有没有说：“哎，那我再给你一个行一个看一看？哎，我行的神迹是什么？那个水变酒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没有。他说：“人若不重生，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耶稣他会不会随口一答，给你附和一下，聊个天，随你，大家乐呵就可以？不是。你从这里看，耶稣不是这样。他最后引到他要被举起来，他上帝赐给世人，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发现没有？从尼哥底母谈话到最后，耶稣是有非常明确的主题和方向。那么如果是这样，这一段他对撒玛利亚人的谈话，这些整个这个过程是怎么发展，是怎么联系，是怎么最后发展出敬拜的主题，而且最后引到了撒玛利亚妇人去做见证，而且整个撒玛利亚的那个镇啊，那个城，他们讲那个城来，而且来归信主耶稣基督，这是怎么发展的呢？好，第一段他就讲到他离开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啊，犹太往加利利去，他第四节说必须经过耶路撒冷。大家你知道耶路撒冷在最南边，在南边犹大地，中间是撒玛利亚，左在上面是加利利，对不对？所以耶稣要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去，是从南往北走。这个东西边呢是地中海，对吧？它的东边是什么？约旦河，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在约旦河的河西，就是在岳麓区一样哈。他从北往南走，从羊湖湿地啊，那不是从南往北的，从羊湖要走到月亮岛那个往那边走，对不对？大概就要经过哪里呢？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乐府公园呐、啊、八方小区这些地方，对吧？啊，就过去了啊，当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要知道说什么叫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不是每个犹太人都是这么走的？有的犹太人是先过湘江一桥，再往北走，再到山那个是个福源大桥再过去，你知道吗？因为中间的撒玛利亚他们什么，后面讲到他们没有来往，但是这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啥意思啊？为什么是必须经过？哎，我们慢慢慢慢就想啊，那跟后面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啊。结果呢到了一个地方，就是雅各井啊，雅各留给约瑟的那块地，那边有个井，你知道在沙漠，在那个中东地方，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井，哎，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没有井没有水那无法生活啊。结果呢在那个时候大概中午的时候呢，就坐在井旁，他有的困乏，可能耶稣也有，是不是有午休习惯我不知道，就困乏了，门徒就去买食物去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哎，这个耶稣就开始了啊，开始这个整个对话的过程啊，你慢慢去想啊，慢慢去体会啊。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哎，这是不是很平常的一个互动啊？对吧？当你，那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说，如果说在二十年前的，不是二十年前，你现在去农村，你到那边，你跑到人家要杯水喝，这是很正常的事，对吧？打水的更是如此啊、哦，那水又深，那你喝不是说你趴着就可以喝的，可能是要打水起来，打水的器具吊桶啊或者其他的东西起来才能喝。所以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是一个稀疏，看起来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一个请求，但是呢，撒玛利亚妇人有个回应，她说，她觉得这个不正常， 他说你既是犹太人，如果加一个字，你既是犹太男人啊，那个是阳性名词啊，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你知道这里有两种概念，一个是犹太人男人，撒玛利亚妇人。约翰接着解释，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而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在读旧约时，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在这个主前大概是800年的时候啊，完了以后呢，就被那个北国被亚述灭了，所以大部分人就掳走了，但是中间呢留下了一些人，对不对？结果那个亚述呢就把有其他的人呢移民到这个撒玛利亚地区，结果那里就变成宗教混杂，而且也通婚，对不对？变成一个混杂居住的一个地方，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呢，他们等到犹太人再回归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想跟他们一起来建造圣殿的时候，犹太人怎么已经看不上他们，觉得他们是污秽的，拜偶像的。但最后甚至引起战争，到最后呢，撒玛利亚人说 OK， 你们犹太人看不上我们，我们就在基利心山上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圣地啊，我们盖一个殿，你们在锡安山上，我们在基利心山上，我们拜我们的耶和华神，你们拜你们的耶和华神，对不对？所以两边就结下了梁子啊，这个渊源非常的深。但这里说没有来往，哎，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清楚啊，他知道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但是他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第十节耶稣就开始说了，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就是我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一个耶稣问撒玛利亚的水喝，因为他渴了，撒玛利亚有器具可以打水上来喝。问着以后，耶稣撒玛利亚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水喝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就让人匪夷所思了。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要知道我是谁，不是我要问你要水喝，是你要求我，我要给你活水，他必给你活水。你看一下子反过来了，对不对？这是怎么回事啊？明明是你在问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结果他问你为什么要水喝，说那你说我是谁，你先了解一下我是谁，上帝的恩赐你知道我是谁。完了以后呢，如果你知道不是我问你要水喝，是你要问我要活水，对不对？好，这个妇人他有没有听明白？你知道耶稣这个里面的回答里面，他要传递给撒玛利亚人什么信息？是究竟是你给我水喝，还是我给你水喝，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重点是什么？我是谁？你要知道我是谁，问你要何谁，这是何许人也？弄宝是微服私访的康熙，你知道吗？你要知道我是谁，你大概就有另外一种态度了，对不对？但是妇人知不知道他是谁？知不知道？他知道你是犹太男人。好，他还知道什么呢？他说打水那个打没有打水的器具，仅有说你我手里还有这个吊桶，你啥都没有，你还是你给我水喝，还是活水一直涌的自来水，或者是溪水一直涌的溪水，你从哪里来呢？你刚才还问我要水喝呢，对不对？他说我的祖宗把雅各，哎，这个时候他诉诸他的这个家史啊，我的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都比给他喝，雅各和约瑟都喝这个水，那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他认不认识耶稣是谁？他认识，他是犹太男人，他知道他肯定不比 在撒玛利亚看来，他一定不比雅各更大。雅各在井里喝水，他还没有活水，还要去打水，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比他还大？哎，这是妇人，你觉得妇人有没有回应耶稣的问题？有没有回应回答耶稣的问题？其实回答了哈，耶稣说你要知道我是谁，他说你不可能比雅各更大，对不对？你也不可能给我活水。其实这个妇人是听得很明白的，你从一个角度上是听得很明白的，但是他没有听清楚的是什么呢？好，十三节，耶稣说还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吃的，容我加个字，那水就永远不渴。其实忽然没有听明白的是，那个活水和他井里打的水是不是同一种水，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是同一种水的比较的话，你这个人没有雅各大，所以你不要吹牛。你明白吗？但是耶稣说，他说我若我喝了我吃的水就永远不渴，如喝了我吃的那水，所以这个水，此水非彼水，那水非这水，对不对？你看耶稣已经在以另外一个水的那个概念在跟他对话了，我此吃的水要在他的里头直涌到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水不是你买卡付钱才有的，或者是有时候会江河会干河会那个的，它是一直涌一直涌的活水。你知道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像我们白沙井，对不对？那很多人去打水，这一直涌，好像是一直涌，涌到永生。哎，这个时候妇人开始觉得，哎，还有这等好事哦，我才明白你说的那个水跟我说的水，那真的比我那说的水要好很多啊。你知道他好像有一点点开窍，他觉得那个水是不用打的，对不对？可以一直涌的。所以妇人说，那你就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嘛，也不用那么远的打水，大中午的来打水干嘛呢，对不对？你看妇人有没有明白耶稣的意思？还不完全，对不对？其实这个水就是，其实关键是水或者活水是什么意思，耶稣或者耶稣表达的什么意思，妇人还不完全，他还以为是以喝水的这个视角来回应耶稣。那十六节，耶稣看起来这个不容易上道了哈，这个怎么讲他都在绕着他那个水能不能喝，有没有谁打。那完了，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那么他跟雅各是谁大谁小，对不对？他还是不会认识的。好，这个时候耶稣猛然插一句，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什么意思啊？是因为你丈夫力气大，所以让他来打嘛，你不要那么辛苦嘛？当然不是。耶稣为什么叫他的丈夫来？哦，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就知道啊。十七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他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十八节他就开始了啊，你已经有五个丈夫，那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是真的。好，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叫突然说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跟前面的水要水喝，河水和说话的是谁有联系吗？还是耶稣脑洞大开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哎，我想我们要排除掉那个哈，你耶稣讲话，我们就讲他跟尼哥底母讲话，他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约翰记载 每一件神迹，每一个事情，它是有个目的的，对吧？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要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而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记每一件事情都不是记八卦的，记闲扯的。这里来说，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他问出来说出来，你请你的丈夫也来，耶稣要引导或者要说明给妇人说明什么呢？啊？啊，让他这对，好，很好啊。第19节，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因为他讲述了他的婚姻这种很，我不知道是悲惨还是怎么样的词来回讲他的婚姻啊。他说他把这个事情讲完了，他说他是先知，对不对？哎，这是一个啊。那到后面呢也讲了，耶稣说啊，这个众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走了以后，就会留下对话完了以后，留下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对吧？再到后面第四章啊，到第四章的后面的时候，他也是说，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说出来了，对吧？所以呢，第一个可能性，耶稣要让他知道他是先知，或者是基督，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对吧？虽然有迟疑，但是有多一半的猜测的可能性在那边了，这是一个可能性。传统的解释，这段经文的解释，你如果看我们比较早期的哦，我们比如说陈中道啊、或者是这些林献高啊等等，他们的解释呢，基本上都会谈到说，不管是他们呢，都是中国的，很多都在想说，哦，耶稣是指出他的罪来，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对吧？因为他的这个婚姻史应该不能说是光彩的啊，甚至有人说他为什么捂正来打水，因为多一半不会捂正来打水，太热了，对吧？那个亚伯兰的仆人跑到去跟见利百加是傍晚的时候打水，因为捂正太热，所以捂正的时候他为什么捂正打水，是不想碰到别的人，对吧？啊，那有可能呢，他的婚姻的整个的经历不光彩，不但是离过50次婚，而且现在跟他在一起的男人还没有打结婚证啊，啊，还没去登记啊，啊，就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一个婚姻史，或者是一个这个妇人啊，并不是啊，怎么讲，就从婚姻道德上哈、啊，不是一个啊那么值得尊重的人，这是一个可能，所以让人知道你是罪人，对吧？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解释，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你知道前面说我一直在打水，打了2000年的水，但是耶稣说你这打的水啊，虽然是老祖宗雅各留下来的井，这个水应该是好井，应该是好水，但是你喝了这个水还会什么？再渴。也就是说你可能有喝的那一下可能就不渴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什么会再渴。你知道水和食物都有这样的特征，对不对？也许耶稣基督要告诉妇人，他当他追求，你知道人追求满足感，这是我们常常需要的，我需要心里得到满足，情感肉体等等，我们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追求的一般是当下， 当下我吃什么喝什么跟谁在一起，情人节什么去怎么样，或者怎么样了，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满足，特别姐妹妻子会这个情感的满足对姐妹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个女人在追求人生的满足的当中已经历了五次喝了再渴的经历，她一直在追寻，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满足，对不对？这像不像我们的经历？我们常常在这里寻找，对不对？一直在寻找，我们在哪里可以得着满足，或者是一直的满足。其实今天在世界上，不论你是在婚姻、在事业、在孩子、在工作，甚至教会事工的上面，你都很难有一直的满足。今天的夫妻里面常常都是这样，我碰到教会的、教会外的同学朋友的，哎呀，真没意思，不值得，我凭什么？你知道吧？都是在谈论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期待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得着满足，但是你的期待一定会满，也许有一段满足，但最后又什么？又渴了。所以耶稣以这个来说，那你把你的丈夫叫来，要告诉他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也许你在婚姻当中有暂时的满足，但是却一会喝了还会再渴。所以呢，这个妇人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就开始跟他讨论。你看这个妇人不简单哦，我觉得这个妇人很有水平哎。他说就开始跟他讨论什么礼拜的问题，敬拜的问题，敬拜的问题。今天你知道要讨论是哪一个城市的人在讨论，神学院讨论的问题啊，哦，哎，这个叫敬拜学，对不对？什么叫敬拜，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说他在这里讲的两个族群，说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山上礼拜，在基利身上礼拜，你们倒说要在那个山上礼拜。你知道这个他们已经争论了1000多年了，而且还彼此兵戎相见，每一个他们拜的是同一位耶和华神，他们读的是同个摩西五经，撒玛利亚人听说是不相信其他的，但是摩西五经这个基础的他们都是相信的，但是两边都什么彼此为仇，彼此不相往来。哎，那你这位先知，你说说看，究竟这个敬拜的这个大灾问这样的一个，究竟你有什么答案？究竟是要去锡安山，去耶路撒冷，还是在这里就可以？因为我们去那里你不让我拜，你知道吗？那犹太人拜他是按有祭司的，撒玛利亚人没有祭司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利未人不在他们当中啊，所以他们在拜神，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是真正的敬拜，在犹太人说不是，对不对？那么究竟怎么样才叫礼拜呢？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哎，你看21节跟前面说你知道我是谁，到后面说莫非他就是基督，你看整个这个线索都在什么？都在你要认识我是谁，你要信我是谁。他认识他是犹太男人，这里认识他是先知，到后面说莫非他是基督，你知道吗？这是撒玛利亚人妇人一直在跟着这个对话往前的理解，这个跟进的理解。他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不是要么是耶路撒冷，要么是基利山。你知道我们两边就是都是这样啊，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里。但是他说两个都不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原因？他说时候将到，时候将到。 你看到后面也是时候将到，对吧？如今就是了，23节。所以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耶稣其实已经否定了在撒玛利亚的敬拜，因为他们不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哦，这点是在罗马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犹太人上帝给他们的托付，给他们的敬拜，给他们的祭司，给他们的律法。但是呢，时候将到，第23节再来，如今就是了。我们先来看什么叫时候将到。我们在第二章迦南分业说，妇人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还没有到。到第五章第七章，当他们要下手拿他的时候，他们想，那个法利赛人想拿他，但是却没有下手，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到了十二章，耶稣说时候将到，神人子要被举起来，你知道吗？到十七章说时候将到，人离开，人子离开上十字架复活的时候到了。所以时候将到是什么时候呢？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要成就的时候到了。你如果从约翰的用词里面会看到说，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救恩来到的时候，他把耶路撒冷的敬拜，把撒玛利亚的敬拜 不在那边，把犹太在耶路撒冷的敬拜也什么呀，也排斥掉了。他说如今就是的，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先把23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个是我想我们要重点的来做一点讨论啊。23节一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爱他，诚实的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所以时候将到，这个时候来的时候呢，要更新的是什么？原来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和在撒玛利亚的敬拜都不是真正拜父的。耶稣基督来了，他要更新的是什么？更新人的敬拜。那什么叫真正拜父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圣经给这么翻，那真正的敬拜上帝的人，真正的敬拜者是要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他，是可以这样把它再一次做另外一种翻译。所以他说这里面父要这样的人，上帝要这样真正敬拜的人拜他。他继续说，神是个灵，神是灵，所以拜他的人要用灵和真理拜他。所以他来更新的不是再一次坚固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西利所建的金碧辉煌的圣殿的敬拜，他要来更新的是真正的敬拜，不在乎是灵和真理的敬拜。那么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圣灵和真理。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这个上面有争论，灵爱派的弟兄姐妹就说我们是在圣灵里敬拜神，你们这些人，他们也许口里不说，他心里会想，你们没有圣灵。哦，你知道我们前些年在大堂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一个姐妹跟我讨论过好多次，他说恩光教会不讲圣灵。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查《使徒行传》，我就说怎么叫讲圣灵哈、啊？当然我们在讲，我觉得是很好的讨论，我不排斥这个啊，我不是排斥这个，但是呢，福音派的弟兄里面呢，其他的就说，哎，他们不讲真理，你知道吧？所以呢，你说你他讲我们没有圣灵，我们讲他没有真理，其实两个都只对了一半哈、啊。其实这里的重点，大家这个重点可能会有错失。这里他说的是，如今那真正的敬拜者是怎样的敬拜，而且上帝要找这样的敬拜者来拜他。他不是教你怎么敬拜，是要找这个人，你知道吧？他不是在讨论什么叫敬拜，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重点，但是还有一个人是重点，你知道吧？什么人才是真正的敬拜者呢？他是以灵和真理。好，我们现在什么叫灵？灵这个字呢有点玄，对不对？其实耶稣也没讲太清楚，我不好意思，不是耶稣讲的，我们也不是太清楚啊。第三章讲到说一定要用水和圣灵生的，对不对？所以不是肉身生的，所以我们说在灵里敬拜一定不是肉身的敬拜，对吧？这个是很确定。而且呢，不在乎在这里还是在那里，不在于殿里的山上的地理位置的敬拜，对不对？也不在于你是撒玛利亚人或者犹太人血统的，对不对？所以灵的敬拜至少不是这些敬拜，对吧？那灵的敬拜是什么呢？他说你要从圣灵生的，在第三章他跟尼哥底母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从肉身生的。灵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信耶稣，上帝赐给你的圣灵，让你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那个在你的里面成为全源，要永到永生。圣灵在你的里面不止息的在涌动，不止息的在涌动，这个涌动的圣灵带领我们什么去敬拜是灵的那位神。这有点玄，为什么？第三章说风随着意思吹，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所以耶稣也没讲太明白，他说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知道是什么呢？当人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认识他是谁的时候，对吧？信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得到了神儿子的生命，得儿子生命，以这个灵来敬拜上帝，在这个灵里面敬拜上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敬拜不只是或者重点不是我们在哪里，我们唱的诗歌有多美好，当然要美好哦，或者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在什么地点，而是我们真的有神的灵去拜我们那位灵的上帝，深渊与深渊互相的好像这个共鸣，就一直涌一直涌一直的敬拜。我相信有圣灵内住，有耶稣基督带领人，一定会不停的敬拜，一直到天上启示录那个敬拜，对不对？不停的敬拜，这是灵。第二，灵在三章第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神赐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灵和话是连起来的，灵不是虚无的。我相信圣灵保惠师，或者十七章说真理的圣灵，这把两件事连在一起了，对不对？真理的圣灵呢，要带我们什么进入真理。圣灵有一个大能，有一个工作，就叫我们什么进入到真理里面，以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你知道圣灵与话语与真理它本身是什么，是连在一起的。好，那什么叫真理？你知道我们现在敬拜有没有在真理当中敬拜神？举一个例子，保罗 他的旧约很熟啊，对吧？他的旧约很精，很精，精深了、啊，精深了，很纯熟。但是他在大马色上，在大马色路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敬拜者。他是不是真实的敬拜者？不是。他是不是不知道真理？他明白旧约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什么？没有以基督的救恩，以基督赐给的灵来敬拜。你知道，没有耶稣基督，即便你的旧约新约都很熟，你没有真正以基督的心，以基督的生命去敬拜，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好，我们继续再往下。什么叫真理？第二十五节，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你看这个妇人，我说他不简单嘛，前面说他是先知，又讨论到敬拜，现在他说我知道，他的旧约比较熟。哎，弟兄姐妹，我再说，你如果没有圣经在你的里面，我跟你说，圣灵动不起来啊，没有材料动啊，不是让你发麻和高兴傻笑，就说就我不叫 不好意思，不傻笑，就是好像很那个，就是圣灵啊，你一定要有话语，话语成为肉身，充充满满住在我们的当中。没有住在你的里面，没有话语，你的圣灵是动不起来的，圣灵也是自己给自己打鸡血啊，那个会渴的，会干的，一定是圣灵借着他的话，让我们再一次以真理在圣灵当中，与赐下真理和圣灵的上帝什么来敬拜他。那什么叫真理？除了神的话，第二，他说我知道弥赛亚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第二十五节，妇人不简单，第一个他知道弥赛亚要来，第二个他知道弥赛亚来了就能够把一切的事什么告诉他，让他可以进入到真理的敬拜当中。耶稣基督对福音是怎么理解的？耶稣基督他的所事所作所为是怎么样，是怎么样诠释福音的？这个是所有敬拜者的焦点。时候将到，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到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都可以看到这个，因为他成就了救恩，叫神与人和好。希伯来书说，打开了那条路，让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进去的一条路。第二件事情，怎么样理解神的话语？这真理，这是耶稣基督要来诠释圣经。耶稣基督说，所以妇人说，他来了要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如果旧约的圣经没有基督的救恩，你永远读不懂。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不只是旧约圣经读不懂啊。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说，那个耶稣去赶走那个赶出那个人牛羊的啊，还有盗出他们的银钱啊，推翻他们的桌子，是非常非常鲁莽的行动。那这个时候你知道门徒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他因着这个想起圣经说，他为他的店焦急，对不对？不然这个圣经你说你怎么理解哈？第二，耶稣说这个殿要三日，要毁了以后要三日重建，对不对？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已经重新定义什么叫圣殿，已经不是基利新山上的圣殿，也不是西安山上的圣殿，他是完全的以他的身体为殿，对不对？来敬拜，是以他死里复活来诠释圣经。那第一章说，看了神的羔羊，献祭的羔羊，耶稣重新定义了什么叫祭物，什么叫献祭，对不对？什么叫圣殿，什么叫从神生的，要从灵生 对不对？你知道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一切，他来重新让我们认识上帝，在真理当中，或者是上帝所认可所喜悦的真理当中来什么，来敬拜上帝，这叫真实的敬拜。感谢上帝，让我们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不再局限于犹太的圣殿，不然我们也没有机会了。让我们知道不需要祭牲，而是耶稣基督做赎罪祭，让我们不需要到圣殿，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里头，在教会当中就可以得着敬拜，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耶稣不但是成就了救恩，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神的回到神的面前，耶稣全实圣经，让我们可以在上帝所喜悦的心意当中敬拜上帝，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耶稣还什么呢？我们来看啊，哎，对不起，他说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你知道这里的重点不是我们要怎么敬拜，是上帝要那个要字是什么呢？寻找。上帝要寻找真正的敬拜者。他怎么找？他把他儿子耶稣基督拆下来了，他把他儿子耶稣在实际上是成就了救恩，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什么？解释整个的旧约，整个的救恩，对不对？让我们可以进去。还有一个着火，第31节，门徒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哦，这个又很玄乎了。门徒就彼此问说，莫会有人拿什么食物给他吗？第34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成就他的功。